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听众是188尾号8677和136尾号9401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爱迪学校提供的中山音乐堂的音乐会门票，每人2张。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陶俊航的建店时间，就是说建店有多少年了，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品牌的钥匙扣和化妆包，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玛莎拉蒂中国金牌销售顾问、灵魂讲师韩礼阳。你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你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韩礼阳，来自于玛莎拉蒂豪俊行。 嗯，豪俊行，这是您工作的地方是吧？ 对，然后我们工作的地方其实就在北京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的16号。 那我们这个店建店了有多长时间了？ 其实这家店已经在北京建店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时间其实并不长哈， 应该说是这样，就是因为在北京的玛莎拉蒂这个品牌呢，时间已经有10多年了。 嗯， 然后呢，由于呢，我们这个豪俊行呢是属于在玛莎拉蒂中国体系中呢，可能销量一直非常好的一个集团，叫和谐集团。 嗯， 然后在北京开的一家店，集团呢其实在长三角地区，苏州啊、无锡啊、常州，还有包括河南的郑州，都会有玛莎拉蒂、法拉利这样的店。 嗯， 其实我大概要说一下，可能大家听着有点乱，为什么是玛莎拉蒂又有法拉利又有阿尔法罗密？ 嗯， 是因为这个品牌呢属于是意大利，在意大利呢有一个菲亚特汽车集团，它的旗下呢有3个跑车品牌，包括的就是法拉利、玛莎拉蒂，包括阿尔法罗密欧。 嗯， 那这个集团的3个品牌的车呢，在中国区呢都是由统一去代理去销售的。 啊，那豪俊行有几个品牌？ 豪俊行呢是有2个品牌，玛莎拉蒂和阿尔法罗密欧。 哦，这2个品牌哈。我刚才介绍您身份的时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和我一样对您的身份有点好奇哈。 嗯， 玛莎拉蒂中国金牌销售顾问，而且还是灵魂讲师哈。 其实这样的，就因为玛莎拉蒂这品牌啊，说到它呢就说到意大利。 嗯， 意大利这个国度呢是一个跑车的国度，应该说了，就是在超跑界最厉害的这些车型都源自于意大利。意大利人呢特别在意它的这种跑车文化，所以在这个车型进入中国之后的销售过程中呢，它也分成了很多的类型。 嗯， 当然包括我们的四门轿跑车、跑车，还有甚至现在有 SUV， 我们叫那个 Levante。嗯，所以呢在厂家层面呢，他会非常关注这些原始的，就是只关注跑车的这些客户。 嗯， 因为最核心的价值，玛莎拉蒂建立已经有104年的一个时间了。 对，它是1914年 就有 1914年在意大利成立。 在意大利的摩德纳成立。嗯，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品牌呢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核心文化，跑车文化。所以呢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呢会有这样的认证，像我这样有认证的人员， 全国其实有12位。 全国才有12位啊。 12个。 就是得到内部认证的。 对，得到这个认证的12个人。怎么说叫金牌呢？其实金牌的概念是这样的，就是服务年限比较长，而且呢是对我们的跑车的所有细节都非常了解。那换句话说，其实可能是恰巧是我们这十几个人真正撑起了可能玛莎拉蒂在国内的这种跑车的一个销售。然后呢，灵魂呢指的其实是总裁八缸以上车型。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玛莎拉蒂呢，因为更加走这个大家都了解玛莎拉蒂的路线，所以有很多六缸车型出现。我们指的灵魂车型呢，指的主要是还是以八缸车型以上，可能从价格上区分就是200万以上的玛莎拉蒂，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车型。八缸技术在跑车界还是可能最直接最核心的。 哦，所以其实你的这两个身份在业内还是蛮高的哈。 还好吧。 并不是说人人都能够达到这个高峰的哈。 其实就是因为比较喜欢玛莎拉蒂这种跑车文化，所以一直在玛莎拉蒂做了这个建店，我就在就5年时间了。 嗯嗯。诶，那说到玛莎拉蒂哈，确实我们也知道玛莎拉蒂它的这个跑车文化在这个整个跑车界哈，就是世界的跑车界呢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的哈。因为它毕竟有百年的历史。了哈，那么对于其实中国的这个客户来讲，或者是这些爱好者来讲，其实可能对玛莎拉蒂它这个百年的历程可能并不见得那么清楚哈，因为确实我们的跑车起步是比较晚的哈。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玛莎拉蒂这个品牌它的发展的一些历程？ 哎，好啊，玛莎拉蒂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它是怎么起家的？玛莎拉蒂的创始人呢，并不是大财团，而是呢，真的就是汽车爱好者，创始人呢是七兄弟，经常有人说玛莎拉蒂是葫芦娃七兄弟创造的。 对， 这几个兄弟呢，最早呢，在1914年的创立品牌呢，只是为了去参加比赛，做改装车跑车。真正到了1926年的时候，才出了第一部自己的跑车，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而是当时没钱，直到26年才有钱做第一部跑车。那在玛莎拉蒂创始之初的大概40年时间里啊，其实主要是致力于赛道的。就是您在大街上是看不到玛莎拉蒂车的，只能在赛场上看到它。 专业跑车。 20-30年的时间，它创造了一个在欧洲的一个赛车的霸主地位。二战结束之后，大概1947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欧洲贵族是关注这种赛事的。所以有很多的当时的欧洲的名门望族开始喜欢玛莎拉蒂，并且想拥有玛莎拉蒂。买不到啊，因为只有赛场上能看到简单的那几辆，然后呢，就找到我们的厂方。谈到这个冠军车辆我能不能买走，当然呢，当时的玛莎拉蒂赛车嘛，就跟现在 F1 一样，没有空调，座椅很简单，然后呢只是为了跑出更好的成绩，所以呢可能不符合他的这种贵族身份，这样的话呢他需要了一个私人定制的概念，我还要这辆车发动机底盘技术要非常好，但是呢我一定要做成很舒适，这样的话呢他提供了很多他的供应商，那其实就是这些王侯将相的这些人啊，他平时吃 贵族阶层， 贵族阶层这些东西，他会比如说他的沙发皮具，包括他的仪表台上木质材质，包括可能他用的这种非常名贵的表，都会装在车上。那时候呢，就大概这么一个概念，我要求用的品牌是什么，要求达到什么效果，给你半年工期，价格你定，然后交车使用 啊。其实 这就是最传统的玛莎拉蒂的方式。 所以玛莎拉蒂其实它的这个起点非常的高， 对， 是吧？它起点就是私人定制， 对， 而且它非常专业化， 没错。 其 实就是玛莎拉蒂历史啊，我们真的就是在去厂家，就在意大利的中北部城市，在博洛尼亚区的摩德纳这个城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叫马拉内洛，就是法拉利的超级工厂。摩德纳和马拉内洛之间大概相当于一个，就是摩德纳就是比如说是北京市，那马拉内洛就相当于现在的通州，大概这么一个概念，离得很近，十几公里，然后呢马拉内洛呢其实更极致，这个城市14万人口，然后呢7万人是为法拉利服务的。 哇， 基本 相当于就是一个法拉利城，就是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盛产跑车的，包括意大利的一个摩托车瑰宝，那个杜卡迪也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所以呢他们呢非常致力于这种就是赛车跑车，包括汽车零部件在这个地区是非常发达的。玛莎拉蒂呢在当年创造着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它的跑车。赛车文化进行到可能1950年大概这个时间段后半段的70年，主要是在做私人定制。所以可以想象成玛莎拉蒂其实这样一个车，原本是一个赛道的王者，然后呢让更多的富人阶层呢做成自己的一个宠物，然后呢所以呢车的精神非常明确，我要有绝对的赛道最快的精神，然后呢同时呢我要满足这些富豪的日常的舒适的一个出行。 大概是这么一个车型。 所以它其实最初的时候并不是为大众服务，它就是为精英、为小众的群体来服务的， 是 吧？ 是的，是的， 它是走的这种完全专业化的道路。 没错。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讲垂直销售了。 对，因为我去意大利出差特别逗啊，然后问那个一些厂方的人，就是就即使在意大利也是贵族阶级才开玛莎拉蒂。 对，所以其实玛莎拉蒂进入中国的时间有多少呢？ 玛莎拉蒂真正进入中国其实是因为一款车，就是叫总裁。这个车型也是我们现在的旗舰车型，当时是第五代总裁。因为总裁的生产时间是最早是1963年，到第五代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真正的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前期真的就非常贵族化，就是可能一年全中国没有几十辆这个样子。然后呢随着是到2013年总裁车型的第六代出现，然后呢逐渐的让大家去接受。因为在2013年之前，玛莎拉蒂只有刚才我说的那个灵魂车型，就是8缸的车型。费用会比较昂贵，就是动辄基本可能都是250万以上起步。所以呢大概买到一辆玛莎拉蒂至少需要300万的一个花费。那2013年的时候呢，推出的第一台6缸车型，车的价格会比较亲民，基本达到了140万到150万之间。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跟我去买一辆奔驰 S 的价格是比较相符的，所以有很多这种觉得原来玛莎拉蒂是一个梦想的这些朋友，可能就想拥有了玛莎拉蒂。 所以说应该是这几年之内，玛莎拉蒂才开始在中国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吧？ 是的。 说它这个市场也是慢慢的在扩大。 对，特别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上一届的北京国际车展了。然后呢全球同步发布了一台玛莎拉蒂全球第一辆 SUV， 意大利名字非常好听啊，叫 Levante。其实中文名叫莱凡特。这个车型呢创造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历史，1分钟之内30几秒钟的时间啊，其实有两个统计啊，其实是18秒，但是由于这个网络延时等等这些原因，35秒，100台车在天猫上抢购一空。 哇，所以说一看中国人的购买力太强了，现在 意大利的 都吃惊了吧。 来车展的时候采访我们的第一位车主啊，我卖的这辆车，说出于什么心理你能在网上拍这么贵的一辆豪车，喜欢呀，这么好的车为什么不买呢？就这样的。所以说那个车型是我们真正的可能这两年特别特别的很多人关注玛莎拉蒂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车非常有特点，北京这个环境呢比较特殊，它有牌照的限制等等措施，可能很多家庭都是受于这个限制，不是预算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指标的问题，我只可能拥有一辆车，或者说就是很少的两部车。那这个车的多功能性呢一定是需要的，可能我要带老人孩子出行，我要满足我的跑车的这种需求，我要满足我上下班的这个时间。这个车呢就是因为它的底盘带5G高度的升降调节，降噪最低可以当跑车开，性能绝对是跑车的一个性能。然后呢你出游的时候呢它的空间又比较大，然后你易用性会比较强，而且其实价格也非常的漂亮，就是这个车呢是100万以内的车型，它的基础款呢甚至是93万起价。那而且呢现在呢还有后面我可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店里可以去找我，会有比较好的厂家的优惠的一个金融政策，就是零利率的这种利息。那你可能拥有一辆玛莎拉蒂的梦想呢，仅仅首付需要车上就30万以内，算税算保险可能40万到手。您如果现在指标一般都是置换嘛，你可能一般奔驰宝马置换一辆车之后再添个20万，玛莎就开到手了，就月供就 OK 了。 所以说其实这一辆车呢它满足了就是一个人对这个车的多种的需求。 对啊，没错。 是吧？ 对。 而且觉得性价比又蛮高的。 超高。 所以说在30几秒钟之内能够拍出那么多的车。 100台。 对。对，所以我想这个数量对于国外的媒体来讲也觉得会蛮吃惊的。 对，非常震惊。 你同时也觉得他们会看到中国汽车市场的这个潜力和消费能力。 是的，没错。 那除了这个玛莎拉蒂之外，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就是阿尔法罗密欧。 对， 是吧？我觉得阿尔法罗密欧这个品牌可能相对于玛莎拉蒂来讲可能知道的人会不会更少一些。 对，是真的是非常少。因为阿尔法罗密欧这个品牌呢可能啊大多数的汽车爱好者和朋友们都是非常专业的爱好者才会关注这个品牌。曾经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呢，中国以非官方情况小贸进口过一批大概1到200台的一个车型，叫156，或者叫157后续的车型。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有国内的朋友呢看到过这个阿尔法罗密欧。 这个车型呢，在欧洲一直是誉为这种专业选手的这种车型，就是它的操控啊和它的赛场表现是非常非常强悍的。 其实它也是专业跑车出身是吧？ 对，专业跑车出身，因为它其实比玛莎拉蒂的历史还早， 早了四年， 早四年。 对，我记得是。 还有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这个法拉利一直是跑车的王者，对吧？法拉利的这个创始人恩佐法拉利先生其实就源自于阿尔法罗密欧品牌。 哦，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阿尔法罗密欧的试车员、赛车手、赛车部队长，一直到赛车经理。 嗯， 到后来的二战结束之后，然后呢，在47年这个时间，1947年的时间呢，就是后来是因为阿尔法罗密欧要降低在赛车事业上的一个经济投入，所以他自己出来单干，拉着这整个的阿尔法罗密欧赛车部门成立了法拉利。 嗯，其实要想想哈，这个法拉利、玛莎拉蒂还有阿尔法罗密欧这三个品牌，其实我们要细追究一下，还是有血缘关系的。 对，真的是有血缘关系。 对，那阿尔法罗密欧，我知道其实进入中国的市场很短，是去年4月份进入中国市场， 对 吧？ 刚刚一年。 对，一年的时间，那在中国的销量如何？大家对它的认可度怎么样？ 是这样，就是其实阿尔法罗密欧呢，刚进中国的时候呢，第一批买这个车的客户基本都是铁粉、忠实粉。 嗯， 很多人开着156来再订新的车，就这样，他对这个品牌的认知度是很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在做推广，因为这个品牌在大众面前可能还是很陌生的，只知道它很漂亮，然后呢，牌子呢可以挂到侧面，非常跑车化的一个车。这个车其实真的啊，我觉得是应该不算是这种超豪品牌的一个梦想了，真的是咱们现在很多的白领阶级触手可及的一个车型，因为它的售价呢，仅仅就是奔驰、宝马、奥迪这样的一个价格。 嗯， 它的这个 2.0T 的车型呢，从33万起售，一直到可能它的小型 SUV 四驱版的 SUV。最贵的也无非才47-8万， 所以其实这个价格真的很亲民， 很亲民。 对，就像你刚才说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品牌的价格一样， 一样的， 只不过是这个品牌大家知道的很少， 对， 太小众了，觉得哈。 它是纯进口，意大利进口，而且跑车精神极具跑车精神。 嗯， 因为像我们的一个39万左右的一个车型，它的0到100公里的加速仅仅5秒2，这是超跑级别的了。然后呢，而且呢，它不光是在这个民用市场现在做的非常好啊，其实在意大利本土的话，这个车型的销量是跟奔驰宝马是持平的。 嗯， 啊，可能是随着一定时间啊，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以后会认识到这个车。名字也非常好听，阿尔法罗密欧，罗密欧品牌的那个旗下的四门的那种小轿跑车，叫朱丽叶。 嗯， 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朱丽叶，这大家都知道。 那个小的 SUV 呢叫 Stelvio， 这是一个意大利地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特别厉害的一条山路。 嗯， 特别能测试跑车性能，以这条山路命名的这个车型 Stelvio， 这也是专业级的山路了。 对对，专业级山路。 那这个品牌进入到中国之后，其实让更多的这种跑车迷们、爱好者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应该说是，而且是比较亲民的一个选择哈。随着进入市场的这个时间的推移，恐怕会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到这个品牌。 是的。 那现在玛莎拉蒂和阿尔法罗密欧这两个品牌在豪爵行都有哈。 对。 哎，那大家对于这两个品牌来讲哈，其实他们同自出自于意大利哈。出身相同 是， 那大家在比如说在使用或者是挑选的过程当中，大家对这两款车型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玛莎拉蒂肯定是关注它的极致赛道性能以及它的这种奢华私人定制，这是必然的。因为买玛莎拉蒂的车主呢，大多数可能不希望跟别人拥有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呢，可能能看得出来啊，女士呢一般出席都是穿定制服装，然后男士呢对自己的这些形象非常考究。所以呢，玛莎拉蒂的宣传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在路上跑的玛莎拉蒂没有两辆是完全一样的， 嗯， 是关注这种私人定制的概念。那阿尔法罗密欧呢，是更多的年轻的车迷爱好者，就是年轻人追求赛道，追求这种性能车型，那这个车型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呢，你的花费仅仅是一个可能大概这个价位的豪华品牌的一个轿车的价格，你能拥有它在赛道上一系列的 F1 技术的一些传承。那个车有一个特大的特点啊，就是一台30多万的阿尔法罗密欧，它的传动轴用的是 F1 技术的碳纤维传动轴， 嗯， 所以您可以想，就是跨级享受嘛， 对， 就是我用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拥有了一台赛车， 嗯，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广告是这样讲的，是可以天天开着上班的法拉利， 哦， 这就是阿尔法罗密欧。 对，因为我们一想像法拉利哈，如果天天开着上班的话有点太奢侈哈。 对对对对。 但这两个品牌可以说玛莎拉蒂呢它更追求的是这种贵族品质。 对。 而这个阿尔法罗密欧它可能就是年轻人追求的一种时尚，一种专业哈。 嗯，没错的。 那现在确实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跑车了。 嗯。 啊，过去的时候其实每个人说拥有一辆轿车对我们中国来讲那是个梦想哈。 嗯。 但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大家追求更高层次的一些享受，比如就是跑车。 对 啊。那么跑车文化对于在北京这个环境来讲目前怎么样？ 其实真的像老师说的这样，就是跑车这个文化呢在这几年越来越的生发了。 嗯。 因为呢可能像您说的，以前在中国可能就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都不一定是人人能达到的，可能是个家庭的梦想，一个家拥有汽车证明着财力非常好了。那随着这些年汽车的普及啊，可能一个家庭不止拥有一辆车了，开始对这种车的功能分门别类。 嗯， 那作为车这一项运动来讲，是赛车的文化来讲，可能跑车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北京这种环境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会有跑车梦想， 嗯， 但是呢由于指标各方面原因可能不太容易实现，所以呢恰巧是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像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这种品牌呢会让大家更产生共鸣。为什么？当然说经济预算的情况够啊，我如果买一台法拉利或兰博基尼这样的跑车，一是花费不菲，另外呢两门确实不是很实用。 嗯， 所以呢您可能我买一辆车真的就摆着为了去开着玩一下。 对， 但是我平常上下班呀，会见我的客户啊，出行啊，可能用不到它。那玛莎拉蒂的这种车呢就非常典型了，四门你可以商务用途。 嗯， 你可以去下赛道跟人去飙车。 嗯， 然后呢出席一些比较高端的私密场所也不失身份。所以呢这种车呢恰巧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嗯，就四门的这种跑车， 对， 反而倒更受大家的 欢迎 哈。 但是我有一个客户，当然是一个玩笑啊，特别好玩，就说那个本身家里条件非常好，而且呢自己呢也开公司也非常好，但是呢很传统，就尊重长辈意见。然后呢当时想买跑车，后来呢他父亲跟他说，你要买一个跑车咱们断绝父子关系。 所以说可见这个跑车文化其实对我们来讲还不是那么太容易接受哈。 后来呢他买了一台200多万的玛莎拉蒂的四门跑车， 嗯， 就是跑车性能，绝对跑车性能， 嗯， 然后呢总裁， 嗯， 父亲非常满意啊，这个商务车看起来非常大气，因为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在出访意大利的时候坐的就这辆车。 嗯， 所以他会觉得哎很正规啊，很商务，啊， 很商务。 但是呢你开这个车时能听到玛莎拉蒂那种轰 轰 的玛莎拉蒂的那种跑车声浪，然后而且呢赛车性能极佳，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平衡，就是年轻人对这种跑车文化的追求可能和长辈对这种汽车啊稳重的这种感觉呢达到一个统一。 哎，那您说是不是从这个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对于跑车还是有一种偏见呢？ 应该说是前几年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啊， 嗯， 现在这种概念越来越好了。 嗯，就是其实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它， 愿意啊，就是有一种玩酷的感觉，是吧？ 对的，对 啊，要玩这个跑车。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那个明星现在也在做赛车手，是吧？ 对，没错 啊，就是一种爱好， 对的， 业余爱好。 嗯，而且像什么林志颖啊、韩寒啊，其实他的赛车级别是非常高的， 对，很专业了， 很专业，很专业。 对对对，其实赛车对于这个就是爱好者来讲，或者对一个普通人来讲，他是那种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吗？还是说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 其实也不是，其实我去欧洲出差的时候， 嗯， 尤其在意大利或德国啊， 嗯， 你会看到开跑车的往往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嗯， 因为他有钱有闲， 嗯， 他会参加俱乐部，就像咱们现在更多人去健身房打高尔夫一样，它是一项运动，是一项可能身体上的一些锻炼。 嗯， 那在国内的话呢，现在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喜欢玩卡丁车， 嗯， 这就是最入门级的一个种跑车的锻炼。就你看当年的很多 F1 车手都是在练卡丁车的， 嗯， 所以其实离我们很近，这是一项运动而已。 那对于北京来讲，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哈，北京有多少这种跑车的爱好者？ 跑车的爱好者，因为我们经常做活动，经常有啊， 嗯， 可能在我的统计范围之内，大概应该有3-4万人。 三四万人， 对， 嗯， 就是会经常去练这些东西。 嗯，其实它还是一个小众化的东西，本身它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大众的， 对的， 是吧？ 是 在小众的当中做出这种精英的这个品牌。 没错。 那我们这个店呢，已经开了这个5年了哈。最近好像听说你们的活动也不少，是吧？ 啊，对，非常好。就是因为前一段呢是北京国际车展嘛，针对这个活动呢，厂家会有力度支持。刚才我说过的，比如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车型，就是现在卖的非常好的这个 Levante， 这个 SUV， 它呢现在有这种零利率的这种分期形式，那您最低呢可能花费呢仅仅需要30万元，你20多万就可以拥有一部玛莎拉蒂的 SUV。 然后呢这是一个政策，然后而且呢根据车展期间呢我们还有相应的保险的赠送啊，金融分期的一个就是各种情况的组合呀，这种是非常便宜的。那阿尔法罗密欧呢就更加的彻底了，就是它会针对我们的这个现在社会群体啊，这客户的这种需求，它有一种是2年零利率的这种产品。那一辆比如说30多万的车，优惠之后呢，可能能卖进20万这个门槛，就20多万。然后呢，您如果付10多万的之后呢，每个月供其实几千块就拥有一台阿尔法罗密欧这样的车型呢。它你想0到100公里的加速仅仅才5秒2，这是什么样级别的享受？ 就很享受。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就是朋友们一定记好我们的地址啊，是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16号，北京豪骏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这里面呢，您可以去看到玛莎拉蒂和阿尔法罗密欧两个品牌的车同时都摆在展厅里面。然后呢，我们也有完整的这些体系的试驾车，您可以去带好驾照就可以呢找我们去体验这种意大利风情的跑车。当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到时候可以找到李阳，5639-6888， 5639-6888哈。 对， 哎呀，其实我们就是自己哈不买，我们去看一看，去试驾一下， 看一下， 也是一种开眼界哈，也是一种享受，是吧？ 对的。 好，谢谢李阳来做客节目，给我们介绍了玛莎拉蒂还有阿尔法罗密欧。如果对跑车感兴趣的朋友哈，不妨去找李阳，是吧？ 好，谢谢谢谢。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好，朋友们再会。Know about secrets you're holding, exposing. I want to know now.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